是记号，莫怪读了心还会跳。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？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，这样才好曾受你的。你已在别处 有些爱多年长时才有

潮湿。 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。

下你是我活该。数过满天星光，说 伤多痛都释放。 是爱情来了，为什么？